你起慢人张， 了。 心中似有剑。

不想被响马杀死。 响马可曾带刀？ 带到了。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？ 为师 有 带响马。 带响马呀。 你不是王朝吗？ 正是小人。 因何相带铁链？ 驸马言道，韩琦是被小人杀死。 你可曾招人？ 招人了。 人命关天，不该招人。 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不服？ 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说是相马？ 分明是相马，怎说是你府的王朝？ 王朝也罢，相马也罢，来，提炼去掉。 且慢，走脱相马，大不担待。 驸马，你来看呢？走脱相马，走不了咱老伯伯。提炼去了。驸马，真相马倒被微臣拿住了。 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 好，带相马，将他母子带上来。 是是是，乡民上堂。 Thank you. 了啊你三元之一人前妻，到日的今他母子前来寻的你为神官不相认，三把他起我劝的你人相恋，是啊真的你活到了你的头回不及， 开火 你劝我生谈有什么好，啥时叫你离婚可笑，犯错的 Thank you. you Thank you.